的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稳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先聊先扯。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胖真的是工伤来个。这是国外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哈，研究当中真的是结果让你惊呼受到10000点暴击。为什么呢？当中是说，作为上班族或者是白领这一族哈，通常呢，为了在之后的工作当中挤出更多的时间，通常会缩短午餐的时间，就赶紧吃完，接下来还有工作要做呢，对不对？你有没有平时这样？那研究就说，因为这种心情以及这种非正常的进食，所以导致我们的大脑会对食物分心，就是老想着工作，于是呢，就会使人在餐后的饱腹感变低，就会吃得更多。于是，研究结论是，越努力工作的人越容易发胖呢。我刚称了一下哈。如果胖算是工伤的话，我现在是重度工伤，好重哦。所以下次如果老板跟你说，哎，雪雷，你最近好像变瘦了呢，是不是工作不够努力呀？老板，你没有看见我头发变少了吗？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 再也不及。 开口、哦哦哦、就算这个时候我说我也没救，我们的爱情无毛球弄皱了今天的温柔，到底应该如何补救、哦、不想回头但又不想放手， 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一个。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雪雷陪着你。这个古董界这个东西拍出高价那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哈，但是最近有一对乾隆粉彩对瓶，就是一对瓶子古董瓶，拍出了多少价你知道吗？1亿1600万人民币呀、啊！这也是这一对乾隆粉彩对瓶首次出现在拍卖场上哈。它的来历是什么呢？这个这一对宫廷御品御制的花瓶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被一个英国买家给买走了，那一直传到现在的所有者身上哈。那就在昨天，这一对罕见的粉彩花瓶是出现在了伦敦佳士得拍卖行，然后以我刚刚说的1亿多的价格被买家买到了，这也是成就了拍卖价最高的十件中国陶瓷器之一哈。买家是谁呢？匿名的，是通过这个打电话来竞拍拍到的这个瓶子。哎呀，真是太值钱了。不过我听说这个买家啊，拍到这一对1亿1600万人民币的古董花瓶之后就一直很苦恼，他苦恼什么呢？哇，我买的瓶子这么贵，这到我手上了，怎么能让这一对古董瓶子，这一对古董瓶子更值钱升值呢？其中一个花瓶说，主人，你把另一个砸了我就更值钱了。啪， 让我们再来一次，在深渊里共舞，忘记一些遗憾，忘记一些无奈，让我们再吻一次，在这一瞬间，穿越所有痛楚， 所有伤害。就在这灿烂的一瞬间，我的心悄然绽放。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像荒草一样燃烧。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我的心悄然绽放。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我和你那么辉煌。让我们再爱一次，在星河中穿行，忘记一些忧伤，忘记一些迷惘，让我们再抱一下，就在这一瞬间，带着所有疯狂，带着所有勇敢。就在这灿烂的一瞬间，我的心悄然绽放。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像荒草一样燃烧。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我的心悄然绽放。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我和你那么辉煌。就在这灿烂的一瞬间，我的心悄然绽放。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像荒草一样燃烧。就在这燃烧的一瞬间，我的心悄然绽放。就在这绽放的一刹那，我和你那么辉煌。让我们再吻一次，就在这一瞬间，穿越所有痛楚，穿越所有伤害。 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是发生在重庆的一件事情啊，这重庆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做了件什么事儿呢？就有人就跟她说，打电话跟她说啊，说哎，只要你往 ATM 机里倒可乐，这 ATM 机就会吐钱。神奇的是，这个女子真的照做了。然后呢，导致最后怎么回事哈？这 ATM 机因为被倒了可乐之后就受损了，但是这 ATM 机是很值钱的，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6万多元。这钱没拿到，反而贴进去6万多，你知道吗？但是这件事情呢，ATM 机的回复是评价是，ATM 机的评价是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那个人是这么跟这名女子说的，哎，只要你往 ATM 机里倒可乐，然后拿着这个 ATM 机子里打出来的小票，找你们重庆当地的警察，就可以退回钱了。你猜这女子去了没去呢？ 我想算了吧，不如就

的晚上，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轻轻飞舞啊，轻轻飞舞啊，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我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18号星期四，农历4月2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廊坊晴转多云，36度到22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35度到21度，近邻天津晴，36度到2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在这个季节，吹电扇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吹电扇也是有小学问的。吹电风扇的时候，风不要太大，不要对着人直吹，还有不要持续固定的对身体某个部位一直吹风。电扇的话，吹吹停停是最好的。另外，出汗比较多的时候，不要立刻在静坐或者静卧的情况下吹风，这样也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另外，温馨提示一下，不管再热，气温多高，都要适当的控制，少吃凉的，少吃雪糕。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到了我们今天 Joke of the day 每日一笑的时候了。今天这一笑是什么呢？Well, at the zoo, 在动物园当中哈 ,there is a kangaroo, 有一只小袋鼠。The kangaroo, keeps getting out of the enclosure at the zoo. 那它不停地就从动物园里的笼子里跳出来，你知道吧？那 knowing that he could hop very high, 知道这只 kangaroo, 这只袋鼠确实会跳，你知道吧？它的那个双腿的劲儿特别足。于是呢 ,the zoo officers put up a 10 feet fence. 那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呢就给这个笼子旁边竖起了一个10英尺，相当于3米的这么一个围栏，知道吧？就想把这个 kangaroo 关在笼子里。但是 the next morning he was out. 第二天早上他又跳出来了，然后就在这个动物园里跑来跑去的。于是呢，这个动物园管理者啊 put up a 20 feet fence， 就造了一个20英尺6米高的这个围栏。 但是第二天早上这个 kangaroo 这个袋鼠又跳出来了，于是这个围栏就增加到了40英尺，相当于9米高。增加到9米高之后，当天晚上 a camel in the next enclosure asked the kangaroo， 另外旁边的一个笼子里的骆驼就问这个袋鼠，骆驼就说了， Hey, how high do you think you will go？你觉得你周围的这个围栏会被他们加到多高呢？ The kangaroo said, Oh, it's about 1,000 feet, unless somebody lock the gate at night. 大概我这周围的围栏要加到1000英尺，除非有个人夜里把我的门锁起来。 如果一切靠缘分，何必真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能相信人，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踪回魂。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应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它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岁月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 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我要带你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哈。昨天上午发生的，美国 FBI 就是联邦调查局呢，有一个局长叫做 James Comey， 叫詹姆士科米哈。他呢昨天上午的时候 正在洛杉矶给 FBI 的所有员工，他局长嘛是吧，给所有员工讲演讲，就站在演讲台上，正讲着讲着讲着讲着啊，他后面有一个电视屏幕，电视屏幕上就开始出现大量关于他自己被解雇的报道。他开始认为哇，这不会是恶作剧吧，谁开玩笑啦。但是过了一会儿，笑一会儿之后，其中 FBI 当中的一个下属呢就把他拉下了台，然后给他说 It's real， 这是真的， You are fired。 那特朗普，我先跟你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哈。当初希拉里在跟特朗普竞争总统的时候，这位 FBI 的局长就是他把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立的案，给希拉里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吧？现在他被特朗普解雇了，所以特朗普说：“没想到吧？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我都没有事先发推特，我保密工作做得好不好？”好猴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摄氏37度，没有电话，没有窗户，寂寞的快要中暑。橘子的香味，恍恍惚惚热天下午，从大雨里突围冲突。沿着体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嗅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人心被辜负还说不住，在空气中蠢蠢欲哭。的舞，藏住我的痛楚。曾经的中枢，你的温度，走的脚步，追着我走投无路。沿着体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嗅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

好了，王先生留言说，曾经为了房子努力过，现在为了更大的房子在努力。那以目前的房价，你要更加努力。 那几首不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几个，我骑着马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进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深圳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街小步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街小步唱几个，唱得好轻松似火，越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尽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伤，慢慢变。

的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没关系，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过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身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再半路就散了，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说小时候很不聪明，不爱学习，游戏打得好，十六岁高一就顶职当了一名工人，才知道太辛苦吧，每天鼻孔都是黑的，身上都是烫伤，后来呢就读了成人专科，后来读了本科，不过呢都没有学历，他说我靠自己自学成了一码农，说我进过500强的企业，与德勤事务所做经理。哎，这留言一留完啊，这下面真的是赞叹声一大片呐、励志哥都说他是啊，但是我希望那个郭郭，你一定比励志哥长得帅。 不死心还在，推翻命运安排，为了你活了下来，给世界一场意外。 到最后，挂电里隆不隆，心还跳着就有梦，还不够，不会有最后，谁说我们会选择放手， 曾经过彻底毁灭的荒漠，远方你的身影开出花一朵，一路上灰暗统治的天空，绝望的狂风逼退不了你， 一路上，黑暗统治。

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收拾伤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有爱的力量。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说间歇性踌躇满志，持续性混吃等死。好，你呢？你为什么努力过？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众群聊，跟着大家一起嗨，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你说不可能。有点问你去爱别人，我的心会恨，这回忆会困我一生。爱是荒唐的缘分，牵住矛盾的灵魂，不是法门的香草，就是发疯的沉沦。想念心的午夜里。 想不会轻易追，梦是现实的陶醉，谁都无权利了解，这是你我的世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让你心在午夜零点五三分，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空枕扯断线飞奔，不管我可不可能，像你心在午夜零点五三分，距离昨天只剩个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五三分，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折断线飞奔，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心在午夜零点五三分，与你昨天只一瞬的时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 心中抓不住温馨，有些事情要